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11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洪承畴绝食几天，身体已是非常的虚弱。洪承畴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昏昏沉沉地想着身后之事。正在这时，他似乎听见院中有满洲妇女的小声说话。然而，洪承畴没有精神注意，继续等待死亡。似乎过了很久，洪承畴的精神稍微好了一些，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觉得很奇怪，不相信这是真的，心中自问，莫非这是在做梦吗？洪承畴用吃惊的眼光望了望两个奇装的少女，一高一低，容貌清秀，静静地站立在房门以内，这分明是等候着他的醒来。看见洪承畴睁开了眼睛，两个女子赶快向他屈膝行礼。而那个身材略高的女子随即走到洪承畴的炕边，用温柔的不熟练的汉语问道，先生要饮水吗？洪承畴虽然口干舌燥，好像喉咙冒火，但是决心速死，一言不答，也避开了女子的眼睛，向着屋中各处望望。他发现地已经打扫干净，桌子上也擦干净了，文房四宝重新摆放整齐，火盆中加了木炭，有了红火。洪承畴的眼光无意中扫到了自己盖的被子上，发现内流裹着尘土的蛛网没了。他还没猜透这是什么意思，立在炕前的那个女子又娇声地说道，这几天先生吃了大苦，真正是南朝的一大忠臣，先生纵然不肯进食，难道连水也不喝一口吗？洪承畴断定鲁秋已对他无计可施了，只好用美人计。他觉得可笑，干脆又闭起了眼睛。等过了一阵儿，洪承畴听见那两个满洲女子轻轻地走了，这才把眼睛睁开。盆中的木炭已经着起来，让洪承畴觉得暖烘烘的。他的心上还留着那两个女子的影子， 那种有礼貌的说话态度和温柔的眼神，使洪承畴的心头上感到了一股暖意。自从被俘以来，那些看守他的清兵有时态度无礼，有时纵然不敢过分无礼，但也使他起厌恶之感。今天是他第一次看见了不使他感到厌恶的人。他知道清宫中没有宫女，只有宫婢，猜想他们定然是鲁求派来的宫婢，但是仔细一想，又不像是用美人计诱他赴食。这两个女子并没有劝他赴食，只是简单的劝他喝水，也不多劝，而且丝毫没有在他面前露出故意的媚态。洪承畴心中暗问，这是什么意思？下边还有什么文章呢？洪承畴虽然猜不透敌人的用意，却断定必有新的文章要做。想着自己已经衰弱不堪，再撑一两日便可以完成千秋大劫，绝不能堕入敌人之诡计。他在心中冷笑说，哼，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宗旨，唯有绝食到底而已。为着不使自己中了敌人的美人计，他拿定了主意，倘若再有女人进来，他便破口谩骂，叫他们立刻滚出屋子。忽然房门口脚步响动，洪承畴看见刚才那个身材稍矮而面孔特别白嫩的宫婢掀开了门帘，带了一个美丽的满洲少妇进来，后面跟随着刚才那个身材稍高的苗条宫婢，捧着一把不大的暖壶。洪承畴本来准备辱骂的话居然没有出口，他想闭起眼睛置之不理，但是一股强烈的好奇心让他不能不注视着在面前出现的事情，特别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要看看进来的满洲少妇到底是何许人也。虽然这进来的少妇也是宫婢的打扮，却带着一种高贵的神气，并不向自己行屈膝礼，直接脚步轻盈地走到了自己的炕前，然后用很不纯熟的汉语说道，先生为民国大臣，不幸兵败被俘，立意为民国皇上尽忠，绝食而死，令我十分的钦佩，特意送来温开水一壶，请先生喝了，减少口干之苦。这女子亲手接过暖壶送到了洪承畴的面前，又说，这温开水不能救先生的命，只能略减临死前的痛苦，请您赶快喝下去吧。洪承畴坚决不理，闭起双眼，房间里片刻寂静，一股名贵脂粉的异香和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温馨的气息扑入了洪承畴的鼻孔，一直沁入他的心肺。他心中觉得奇怪，此人不像是宫婢，这是谁呢？然后他又随即告诫自己，不要理他，不要堕入鲁求的诡计。忽然他又听见那清脆而温柔的声音问道，先生不是要做南朝的忠臣吗？洪承畴不答话，也不睁眼。那个富有魅力的声音又说，我愿意帮助先生成为南朝忠烈之臣，所以特来劝先生饮水漱口，神志稍清，以便死前做你应该的事。先生为何如此不懂事啊？洪承畴闻听此话睁开双眼，原想用怒目斥骂他快滚出去，不料 当他的目光碰到这女人的目光，而且望见女人的眼神和嘴角含着高贵温柔又略带轻视的笑意时，洪承畴的心中就是一动，眼睛当中的怒气全然消失，不自觉的就换成了温和的神色。这位满洲女子继续说，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你为南朝晋级的时候就到了，倘不投降必然饿死或是被杀，绝不能再活下去。你是进士出身，又是大臣，不应该在糊涂中死去。我劝你喝几口水，方好振作精神，趁现在留下绝命诗或几句什么话，是民国朝野和后世都知道你是如何为国尽瘁，说不定还有重要的事儿在等待着你，需要你坚强起来。所以快喝水吧，先生。洪承畴迟疑了一下，伸出了苍白的衰弱的微微打颤的双手，接着暖壶喝了一口，咽下喉咙，立刻感到无比的舒服。他又喝了一口，突然一愣，想吐出来，但是却是口渴，喉干似火，十分的难过，终于咽下，然后把壶推出。满洲女子并不接壶，微笑着问道，先生为何不再饮了？洪承畴简单地回答说，这里有人参的滋味，我不要活。满洲女子嫣然一笑，在洪承畴的眼睛中是庄重中兼有妩媚。洪承畴不愿堕入计中，回避了女子的眼睛，等待女子接住暖壶，但是女子并不接壶，反倒退后半步说，这确是参汤，请先生多饮数口，好为南朝进阶。听说汉王陛下今日晚上或明日就要见你，倘若先生执意不降，必然被杀。你到了汉王陛下面前，如果十分衰弱无力，别人不说你是绝食将死，反倒说您是胆小怕死，瘫软如泥，连话也不敢大声说。倘若喝了参汤，有了精力，就可以在汉王面前慷慨陈词，劝两国罢兵修好，也是你替南朝做了好事，尽了忠心。听说南朝议和使者一行99人，携带敕书，几天之内就会来到盛京。你家皇上如不万分焦急，岂肯这样郑重其事呢？再说倘若你不肯投降被杀，临死时没有一把精力，如何能不往刑场从容就义呢？女子停了停，看出洪承畴对自己的话并无拒绝之意，接着又催促说，所以快喝吧，莫再迟疑。洪承畴好像即将慷慨赴义，把这人参汤一饮而尽，还了暖壶，仰靠壁上，闭了眼睛，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道，堂间老汉唯求一死。洪承畴听见三个满洲女子开始离开了他的房间，他不禁将眼睛偷偷地睁开了一条缝，望了望他们的背影。等他们完全走出去之后，他才将眼睛完全地睁开，觉得炕前似乎仍然留下脂粉的余香未散。他心中十分的纳闷，如在梦中，问自己，这丽人是谁？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洪承畴确实感到有了精神，他想着应该趁此刻写一首绝命诗题在墙上，免得被老憨一脚跟着被杀，在仓促间要留下几行字，可就来不及了。但是他下炕之后心绪很乱，打算写的五言八句绝命诗只想了个开头三句，便不能继续静心再想。他在椅子上坐了一阵，又回到炕上，胡思乱想，直到想得疲倦时朦胧入睡。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没有人再来看他，好像敌人们都把他给遗忘了。自从被俘以来，他总是等待着速死，总是闭目不看敌人，或以冷眼相看。现在没人来看他，他的心中居然产生了寂寞之感。到了深牌的时候，他心中所称赞的那个丽人又带着上午来的两个工婢飘然而至，他用温和的眼光望着，分明给洪承畴的心头带来了一丝温暖。但是洪承畴没有忘记自己是天朝大臣，即将为国尽节，所以脸上保持着冷漠的神色。那位神态尊贵的满洲少妇从宫婢的手中接过暖壶，递到洪承畴的面前，嘴角含着似有似无的微笑说：先生或生或死，明日即见分晓，请再饮几口参汤吧。洪承畴一言不发，捧过暖壶，把这参汤是一饮而尽。满洲少妇感到满意，用眼色命身边的一个工笔接住暖壶，他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嘲讽的味道，但是他的神态是庄重的、含蓄的，丝毫没有刺伤洪承畴的自尊心。他问道：憨王陛下实在不愿先生死去，先生有话要对我说吗？洪承畴答道：别无他言，唯等一死。女子微笑点头说：也好，这倒是忠臣的话。先生既然神志已清，我以后就不再来了，从今晚起将从汉军营中来一个奴才服侍你，直到你为南朝慷慨尽节为止。洪承畴问：你是何人？满洲女子冷淡地回答说：你不必多问，这对你没有好处。望着这个神气高贵的女子同两个宫婢走后，洪承畴越发觉得奇怪。过了一阵儿，他想着这个女子可能是宫中的女官，又想着自己可能不会被杀，所以老憨命着三个宫中女子两次送来参汤救他。但是明天见了老憨，他绝不屈膝投降，那以后的事情如何呢？他越想越觉得前途茫然，捉摸不定。他经此一度绝食，有三个女子送来参汤救命，希望活下去的念头突然兴起，但又不能不想着为大臣的千秋名节、皇上的知遇之恩以及老母和家人的今后情况。他左思右想，心乱如麻，不觉长叹。过了一阵儿，洪承畴感到精神疲倦，闭目养神。这刚刚闭起眼睛，便想起劝他喝参汤的丽人。他记起来，这丽人的晶如点漆、流盼生光的双目。自从都师出关以来，他再没看见过这样的眼睛。他记起来，当这丽人向自己的面前送暖壶时，他用半闭的眼睛偷看 这丽人藏在袖中的一个手腕，皮肤白嫩，戴着一只镂花精致嵌着几颗特大珍珠的赤金镯子。他想着满洲女子不缠足，像刚才的这个丽人步态轻盈中带着矫健，不像近世汉族美人往往是弱不禁风。于是不觉想起曹子敬形容洛神的有名诗句，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洪承畴正在离开死结的重大问题，为这个丽人留下的印象忧心胡思。突然他听见门帘响动，随即看见一个姣好的面孔一闪，又隐在了帘外。门外有一阵细雨，然后有一个满洲仆人装束的青年进来。进来的青年仆人不过十八九岁，身材苗条，带有女性的温柔和腼腆的表情。青年来到洪承畴的炕前跪下，磕了一个头，起来后垂手恭立，躬身轻叫一声：“老爷。”这口音是北方普通话，略带苏州口音，也有一些山东的腔调。洪承畴把青年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眼，问道：“你是唱戏的？”“ 是的，老爷。”“ 你原来在何处唱戏？”“ 小人九岁的时候，济南德王府派人到苏州采买一班男孩和一班女孩到王府学戏，小人就到了德王府中。大兵破济南，小人被掳来盛京，拨在汉军旗固山额真府中。因为戏班子散了，北人也不懂昆曲，没有再唱戏了。” 洪承畴又把他打量了片刻，看见这个青年确实是眉目清秀，唇红齿白，眼角虽然含笑，但却分明带有清愁。又仔细看他脸颊白里透红，皮肤细嫩，不由得想起来去年八月死于乱军中的玉儿。洪承畴又问：“你是唱小旦的？”“ 是，老爷。老爷的眼力真准。”“ 你来此何事啊？”“ 这里朝中大人要从汉人中挑选一个能够服侍老爷的奴才，就把小人派来了。” 洪承畴叹息说：“唉，我是行将就义的人，说不定明天就不在人间，用不着仆人了。” 话不能那样说死。倘若老爷一时不被杀害，这日常生活总得有仆人照料。况且老爷是大明朝的大臣，纵然明日进阶，在进阶前也得有奴仆照料才行。像大人这样蓬头垢面，也不是南朝大臣的体统。大人不梳头，恐怕虱子几子长了不少，奴才先替大人把头发梳一梳如何？” 洪承畴的头皮早就痒得难耐，想了一下说：“梳一梳也好，倘若明日能得一死，我还要整官南向，拜辞乌君。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见姓白，名叫如玉。” 洪承畴听完啊了一声，心中涌起了一阵怅惘之感。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